Part 2. Choose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. 一 A 住 B 去二 A 小 B 少三 A 蓝 B 难四 A 往 B 晚五 A 笑 B 叫六 A 学校 B 水果七 A 黄色 B 红色八 A 结束 B 决定九 A 茶馆 B 旅馆十 A 因为 B 音乐